河南郑州，今年80岁的王大爷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一大早独自从洛阳坐高铁到郑州旅游。他觉得不管年龄大小，只要有好心情就可以，但是呢怕孩子们担心，他是偷偷跑出来旅行的，还不停强调自己4点前一定要到家，不然孩子们会担心的。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啊，心里有暖暖的感动。虽然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外貌，但只要心态年轻，生活才会更美好。 对啊，都说呢，生活从来不会亏待每一个有梦想的人。虽然呢大爷已经是80多岁了，但是啊他还能为自己的心愿，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做出选择，这就是生活的勇气。 对， 所以啊为了我们也能够到80岁以后有副好身体去支持自己的愿望和理想，从现在开始好好呵护您的身体，关注您的健康。 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纯进口野生海参，您一定要关注了，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啊，隔天吃一头的话能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5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端午节专档，厂家每盒补贴了1300，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单盒裸价只要699，这划算到每个月的花费呢才200多块钱，每头野生的海参啊才15块钱。热线记好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一个月200多块钱，往大了说呢，买几个西瓜几斤车厘子就差不多了，往小了说啊，请办公室同事吃个下午茶都不一定够 啊。 200多块钱男士朋友每个月抽烟喝酒的开销，或是呢家里的车险费用，相比啊真的是不算得什么大钱。但是呢怎么花少钱让全家人都能受益，这才是学问呢。 没错，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每一头啊都是历经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而存活下来的优质好海参，都是经过了啊好几年的多次的休眠期而储存营养能量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光氨基酸的种类就多达了16种，比如说赖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精氨酸等等。而且每100克的鲜芋仙野生海参当中，氨基酸的总含量就高达了53.6克，还有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等等，这都是普通食材所不能提供的。所以给全家人花15块钱吃顿海参小米粥、海参饺子、海参豆腐煲，您还觉得贵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尾号是3697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父母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好多食物呢都要忌口，海参营养高而且呢没有骨头，适合老人吃。6097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马上就是端午了，也不知道买什么礼物回家，海参呢是养生食材，这年头啊送健康最实在了。 是， 还有3418的朋友订购了4套啊，说楼上的李奶奶快90了，生活还能自理，听说啊每个月李奶奶的儿女们都会给她买海参吃，今天呢听活动说一个月的野生海参才200块钱，我也想买点给我爸妈吃。 对呀，都说好习惯成就好身体，只有身体好了，生活才更有滋味儿。 对 啊，你看我们的活动一开始说的那位郑州的80岁的老大爷啊，像他这样高龄的大爷，说不定都要坐在轮椅上了，需要儿女陪护了。但是您看人家活的，那才叫生活呢。 是， 那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端午节专档，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活动当中只要699。如果您是全家一起吃的话，建议可以订购1年装3盒的套组，花2097元，不仅可以带走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和价值1280元的桑蚕丝被免费赠送。 对， 好了，各位，活动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是1258的邱女士说，孩子马上就要放暑假，一家三口报了一个去巴厘岛的旅行团，花了13000块钱。今天呢全家人一起吃野生海参，一个月才200多，这比沿海城市的价格还便宜呢。提醒各位啊，此刻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全部满线。 好，最后再为您播报一次端午回馈，鲜芋仙厂家每盒补贴1300，原价是1999元的纯进口、纯野生的一级品的海参，现在只要699元。您打进4007106108，一次性订购3盒1年装的套组，还要免费赠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和价值1280元的桑蚕丝被一床。 对， 最后的30秒钟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世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成王朱祁钰和朱暨朱伯达呀，两个人是从瓦剌全身而退，衣锦归来。尤其成王拿到这本宝贵的奇术方药之后，是悉心研究。他发现张清风所有的骗人的把戏，在这本书上都有记载。当然了，人家这本宝典可没告诉你怎么骗人，怎么坑人，怎么故弄玄虚。这本宝典呢，只是介绍一些呀，药品之间的反应，有点像今天的化学物理指导书，嘿，是这个意思。那么歹人拿了就有歹用，好人拿了就有好用啊。书本无错，错的是人呢。那么成王呢，研究了之后，就在这天坛广场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就将这么一年多来张清风所有使过的把戏全给大家演了这么一遍。演完之后啊，嘿，再把这些戏法从头到尾一破解，老百姓哄堂大笑，当官的也是心服口服。很多官员都是捶胸顿足，哎呀，我们居然被这破老道骗的是神魂颠倒，罪过罪过呀，这书岂不是白读了吗？其实没白读，嘿，咱们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啊，向来都是重文轻理，对于自然科学没有那么在意，这也不足为怪。不过有人提出来一点呢，哎，王爷，你演的以上的这些把戏呀、啊、我们都看过了，可是有一点我们不明白、啊、张清风曾经在咱们京城抓到过黑虎，这黑老虎他是怎么弄来的呢？嗯，这个戏法不知道您会变不会变呢？忧坏了，这还真把成王给问住了。成王沉吟片刻，列位列位列位，抱歉抱歉，哎呀，这招我还真没研究明白，这凭空变出一堆黑老虎来，这玩意儿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大伙儿哗又乐了，有人说，哈哈，王爷，难不成真有黑虎星下凡呢？算了吧，刚才我演的这些你们还没看见呢，这都是张清风的把戏。大伙儿说了半天呢，算把这张清风给嚼不透了。此时坐在龙位上的朱祁镇脸呢也是红一阵白一阵，这脸色是极为难看。朱祁镇为什么这么难受啊？原因就是曾经他也把这张清风差一点就捧为国师啊，哎， 对这位老道也是崇敬有加。朱祁镇心说，这破老道给我弄的那些药是不是也对身体有害呀？是不是也都是一些奇技淫巧，并非是什么强身健体的真谛呀？所以朱祁镇一方面感觉到难堪，另一方面呢，他也有点担心呢，担心自己的身体。旁边的王振一言不发，在这咬牙，心说他妈这个笨蛋张庆凤。王振他万万也没想到这张清风他是瓦剌的大公子啊，这一点王振是不知道的。他知道，哎，这个张清风来到中原的时候啊，就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同时呢，他跟瓦剌的某些人呢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张清风许给王振一些厚礼，哎，金银财宝无数啊，跟王振说，如果你能让我接近皇帝，在万岁的身边能做一个国师，那么未来呢，我还有金银财宝相赠。所以王振呢，可以说他低估了张清凤的实力了。他没想到这是一个政治犯，这是一个国际间谍，这他是万万没想到的。那么这个张清凤是怎么从博尔之金奥敦格日勒变成这个三才道人张清风的呢？嘿，这也不奇怪啊。当年呢，他与出勒斯也先是一场恶战，只杀的是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这奥敦哲日勒呀，打不过也先，他就逃到中原了。也先也没追上他。那么奥敦哲日勒呢，之后在中原地区是苦学中原的文化，并且是访名师拜高友，本身他就武功高强，再善于学习，他就更厉害。再之后他就在江湖上得了这本宝书奇术秘药。那么张清风呢，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三才道人，而且还谎称是著了名的张三丰的徒弟。这一切都是伪装啊，他为的就是在大明国内掀起一阵旋风，让大家伙啊都信道，都崇道。之后呢，他在完成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什么目的？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咱们单说成王，这些把戏演完了之后，跟皇上告假，干嘛呀？他要到监牢狱当中去探望于谦。成王感觉到很自责呀，回来他就听说了于谦于廷义因为办案不力，现在被投放到水牢当中。成王的眼泪都快下来了，我的于爱卿，怎么把你弄到那里边去了？哎呀，你可遭了罪，受了苦了。甭管未来怎么着吧，我得先过去看看你呀。成王呢就到了水牢当中，一看呢，不像他想的那样。这牢头对于谦很不错，于谦基本上没怎么泡水啊，这身上什么红肿啊，什么湿疹，乱七八糟病一概没有。不得不在水里待着的时候那就待一会儿，平常的时候都在外边。哎呀，成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于谦见到成王也是热泪盈眶啊。于谦心说，我的王爷，我的老祖宗，我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着您。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朱棣现在又身在何处啊？成王就把以往的经过跟于谦讲述了一番。于谦也不敢乐，心说你们这小哥俩呀是真有绝的。甭管怎么说，如果将来再有机会出来办案，我是坚决不带你们俩呀。成王说别去，于大人，咱们可是最佳拍档，您可不能不带我呀。说着笑着呀，两个人又哭开了。哭什么呀？于谦告诉成王，老侠者朱鹏远已经撒手人寰了，朱棣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信儿呢。于谦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成王哭罢多时，说行了，这个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我 会告诉朱记的，希望他继承朱老侠的衣钵，不要让你失望啊。说到这儿，于谦忽然想起个事儿来，跟程王说，王爷，你能不能把那本奇术方药借给我看看？哎，行啊。程王说，那有什么不行的？对了，我说廷义啊，今天我可露了脸了，在这天坛广场上，我把张清风所有的戏法我全都给他破解了一遍，可就是有一样，他怎么把这黑虎变出来的，这事儿我是真没搞清楚。于谦微微一笑，只要您把奇术方药借给我三天，我就来给您破解。好啊，我等你的喜讯。成王回到家中，把这本江湖传闻奇术方药这本秘籍就交给于谦了。于谦就在这水牢当中啊，悉心研究，研究了三天，于谦终于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到这儿，咱们还得再补充一句，就在两天之前，于谦通过刘安得到准确的消息，那些呀被抓到兵工厂的苦工们，有一半已经被李成和雷鸣找到了，他们正是听了于谦所规劝的，运用了当年邓艾偷渡阴平的办法，哎，就从这个山上是身体果粘滚落下去。为什么这样做呀？就是为了逃跑啊。这兵工厂里边的人早就知道于谦要攻打老君山，可是这老君山只有一条道啊，一旦攻破了最后一层天，他们这兵工厂就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掩盖这个秘密，这些人呢就把兵工厂进行了化妆，凡是跟兵工有关的东西一概搬走，换上一些瓷器，哎，以图扰乱视听啊。机器设备铁器这都运走了，人怎么办？这人是很重要的，要是按照王振的想法全都杀，这些苦工啊，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灭口。但是把守着兵工厂的士兵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呀？大家伙没下得去手。其实别人不知道，这些士兵啊，就是山西本地的兵，哎，就是那个郭公公啊，山西监军郭靖手下的兵啊。就在这些劳工当中啊，就有这些兵将他们的亲戚，就被抓到这儿当苦工来了。这些兵怎么舍得下手杀害自己的同胞呢？可是后来消息传来，说事情败露了，不走不行了。把东西处理了之后，这些兵丁接到命令，要将所有的苦工全都杀人灭口，不杀不行。哎呀，这些兵丁心说，这还叫人吗？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我们这兵工厂不是什么好地方，不是这国家的军队造兵器的，我们这是一家地下的黑工厂啊！我们所生产的东西谁知道流向什么地方？嘿，现在要大白于天下了，居然要我们杀人灭口。杀谁灭口？我们也知道这里边的事儿。今天我们把工人杀了，明天死的就是我们。所以啊，兵工厂里的士兵相当于呢也就算哗变了。当然了，大家伙并没有公开的举旗造反，但是是违抗了将令，绝不杀害自己的同胞。反正啊，我们走就是了，我们远走高飞，兵也不当了，咱们呢远点走着，也甭管这个官他是姓于还是姓王，咱们是谁也不帮谁也不向着，咱们走咱们地，他们爱查查去。所以这些人呢就从这老君山的后山呢偷偷的下了山了。这老君山不就一条道吗？是啊，要不怎么说是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呢？ 没有道是愣走啊，有的那个山涧山崖呀，直接裹个毡子往下就滚呐、啊！哎呦，这帮人可太惨了，将近一半的人全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丧了命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留下活命了，但是大家口中无实，身上无衣，也是性命攸关。那么雷鸣和李成按照于谦的指引，顺着老君山的后山就找到了这些人。两个人苦口婆心跟大伙陈明利害，说你们受的这个苦，遭的这个罪，不能白挨啊，希望你们能够出庭作证，把这个地下兵工厂彻底的给它曝光出来，杜绝此类现象是再度发生，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同胞着想啊。这些人呢，终于被感动了，有的士兵啊也非常激动，主动表示说我们愿意指认郭靖郭公公，就是他呀安排我们在这儿守着这个兵工厂的。如此一来呀，大部分的人证就算是有了。这个消息传到监狱当中，于谦是十分的兴奋的。现在只剩最后一件事了，就是把这黑虎奇案跟这兵工厂大案给它连接在一起。于谦早就知道这两个案子只要破了一个，另一个也不攻自破，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如今人质已经获救，于谦心说最后这一关我是必须给他攻克。现在手里有着奇术方药，于谦经过三天的研习，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成王如约而至的时候，于谦就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成王了。其实呢，所谓的黑虎奇案，黑虎降临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这黑虎哪来的呀？其实就是这个老道张清风豢养的。张清风是个道士，养个八个这个大宠物啊，养点野兽啊，这不足为奇啊，什么老虎狮子豹啊，这他都有办法来降服来驯养。但是这些黑虎呢，他也不能养太多啊，一般呢有这么两三只黑虎，必要的时候露露面就可以了。所谓黑虎吃人，完全就是个幌子，为的就是啊，在这种封建迷信的色彩之下，好方便抓人呢、啊。抓男的当苦工，抓女的当奴隶。那么你要抓人，直接把这一村子人都抓走，那不得遭人怀疑吗？光天化日之下你抓人干什么？所以呢，有这黑虎吃人来做掩护，嘿，这就方便多了。说黑虎要吃人的时候，满天乌云还有轰隆隆的巨响，这都是哪儿来的呀？其实那乌云根本就不是云彩，那巨响也不是什么异响，就是在远处啊，用那大炮来打一些没有炮芯的炮弹，把这些炮弹打到天空当中，通通通，这不是有巨响了吗？那么乌云呢，还有一些带彩色的这些云彩呢，这不奇怪呀、这其实啊，在奇术方药当中有一些记载，这彩色的烟雾啊，就特别像今天我们说飞机拉线的道理啊。你看，咱们今天啊，是把这硫酸钢装在飞机内的高压容器当中，它是一种液体状态的呀。当飞行员呢打开阀门的时候啊，把这个硫酸钢呢就从高压容器当中喷出来了。它这么一喷，空气当中呢是有水蒸气的呀，跟这水汽一结合就形成了烟雾，再加上一些不同的配料，这烟雾就可以呈现出鲜艳的颜色了。你管你是黑的白的绿的黄的，基本上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那个年月老百姓哪懂这科学道理呀、就是养的这两只黑老虎现身这么几次，再加上带颜色的烟雾，空中再有巨响，这就把老百姓和满朝文武全都蒙在鼓里了。于谦终于把这个事情

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欢迎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在监狱当中啊，终于想清楚弄明白这黑虎大案和地下兵工厂之案是有怎样的联系。至此，这两件大案已经全部宣告侦破。案子虽然破了，于谦自己还身陷囹圄呢，还在监狱当中，也没这说法，这是不是让人觉得更加的唏嘘不已啊？那么程网真是看不下去了，他一是要把这个真相公布于众，再一个他要报答这个不平。他从这水牢当中一拉于谦的手啊，我说于大人呐，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咱们所要做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把你从这监狱里边给鼓捣出去，再把该进监狱的那些人呐，比如说那个王振、王老、都堂，就给我鼓捣进来吧。该在这里边住着的也别在外边逍遥法外了。于谦苦笑：“王爷，您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呐。”这是有天有地有君有臣有王法的地方，我既然进来了，就没那么快出去的道理。皇上让我进来，一直也没有什么说法，显然他这是在犹豫，也是在思考啊。还行了吧，他还思考个屁呀！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明白了，来，就甭管那一套了，你现在就跟我走，咱们一起到八宝金殿去评评理，我要参那王振一本。程王啊，拉着于谦出了水牢，是直奔八宝金殿。咱们书说简短，程王带着于谦就见到了朱祁镇。见到英宗之后，程王是嘿嘿的冷笑，嘿嘿，我说皇兄啊，你办的好事儿啊，哎，居然将我们这么伟大的一位忠臣良将放到监狱里边去了，嘿，你这么做到底是为的什么呀？朱祁镇气的呀，鼓鼓的。我说玉帝，于谦乃是犯罪之人，你不经朕的允许，没有三法司的文书，怎么就公然将于谦领到八宝金殿呢？这根本就不符合规矩，这成何体统啊！哈哈哈哈！我说万岁，现在您还讲规矩，那我且问你，那这张清风差点成了国师，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啊， 你那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他贪赃枉法，为了一己之私，将我们大明的铁器出售给瓦剌，翻过头来要打我们自己，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为了这地下的兵工厂，多少人呢？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男的当工人，女的当奴隶，被无故抓到兵工厂当中，这符合不符合规矩啊？我们大明的法度何在？天理人心何在？哼，这成王今天是豁出去了，当着朱祁镇的面是振振有词啊，这八宝金殿汪汪的带着回音了，说的朱祁镇是哑口无言。紧跟着成王就跟于谦一起把他们的调查结果啪啪啪啪一五一十摆在朱祁镇的面前，全跟皇上汇报了，一点没带保留的。而且成王说了，这是物证，你想要人证啊，那些苦功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要口供马上给你送来，你要见人不出一天我就给你送到八宝金殿上，你看怎么样？皇上朱祁镇摆了摆手，不必了不必了，玉帝于爱卿你们辛苦了，朕要为你们记上一功。哎呀，这出乎于谦的意料，其实我们皇上可以啊，虽然我还没出狱呢，先给我记一功，你看，那看这意思，这事儿就这么完了。那对于王振，似乎就没有什么贬黜之意吗？再看此时朱祁镇身旁的王振呢，平常那么稳当的王老都堂，此时间呢，似乎也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如果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他的下体那两条腿藏在那衣服里边，在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微微的颤抖。只见王振突然之间来到皇上的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万岁，老奴罪该万死，万岁你处死老奴了吧。”说着话，王振磕头好似鸡千岁米，是磕头带响。哎呀，成王心说，是你是罪该万死，可是啊，这事儿有一样，你越是这么说呀，这皇上越不能把你处死。哎，你看看这皇帝听这太监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太监说什么都听，唯独说自己罪该万死的时候，皇上他就不听了。哎，朱祁镇皱着眉头看着王振：“王振，你且说说这里边的事情是不是你的所作所为呀？”“哎呀，万岁呀，老奴犯的是失察之罪呀。”哎，成王于谦一听不对呀，这画风不对，怎么是失察之罪呀？哦，合着这些事儿不是你干的，都是别人干的，你只负有领导责任。嘿，你倒抖一干净。就听王振说：“老奴早就规劝陛下，太监的权力不可过大呀，尤其像那山西大同府，那乃是边关重镇，郭靖此人的确此前能够尽忠职守，可是近两年来我已经不断的提醒万岁，郭靖虽然忠于陛下，可是呢，此人手脚不干净，愿意贪图小便宜。怎么样怎么样，出事儿了吧？”这郭靖借着自己监军的威风，在山西当地那是欺上瞒下，作威作福啊，现如今居然能够暗自设立一个兵工厂以供瓦剌人之需，而且呢，他还伪造了老奴的手谕。哎呀， 真是令人痛心，令人发指。哎呀，这王震是真能编，好嘛，合着这些事儿他是一推二六五，全推到这郭靖身上去了。于谦臣成王也不展乐，他们就看着这朱祁镇，心说皇上，您就全信吗？哎，我们倒要看看这王震怎么往下编。哎呦，这王震真能说呀，滔滔不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反正总而言之吧，比说书的能说。哎，把自己的这些责任全都给摘掉了，所有的罪过都是这郭靖、郭公公的。朱祁镇眯缝着眼睛，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是啊，如此说来，你也的确犯有失察之罪。朱祁镇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不太高兴。王震吓得抖衣而战，跪到朱祁镇的身前，是不住的磕头，老奴知错，老奴知罪。陛下，如果今日因为此事您要处死老奴，老奴也绝无怨言，只是老奴希望陛下知道，老奴一直以爱护陛下为己任，时时刻刻将陛下挂在心上。老奴斗胆有一个请求，不知陛下能应允否？成王一看，来了来了来了，你看看之前有什么、罪该万死啊，处死我吧，那都是虚的，现在这才是真章呢。成王说，行了，你就别在这演戏了，还什么有什么这个请求能应允否？你赶紧说吧，你想怎么着啊？老奴就请陛下允许老奴将这条老命放在战场上去消磨吧，与其在今天杀了老奴，不如让瓦剌的军刀将老奴砍死在战场之上。说着话，王震的眼泪淌下来了。呦呦呦呦呦呦呦，成王一看，你可真行，哎，称得上国家一级演员啊，这情绪真到位，这声音控制的真好，这眼泪说来就来，感情你是刘备啊，你哭着什么劲呢？谁让你上沙场了？哎，谁让你保家卫国了？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成王在这儿还没听明白呢，于谦已经品出来话中的滋味了。他抱拳拱手，问英宗朱祁镇：“陛下，罪臣于谦也斗胆问上一句，王都堂所说，难道是有所指的吗？是不是瓦剌已经要进犯我大明了呢？”哎呀，听到于谦这一说呀，朱祁钰也反应过来了。哦，感情是这么档子事儿啊？怎么着？这瓦剌已经蠢蠢欲动，要进犯我大明了吗？哎，朱祁镇长叹一声，什么蠢蠢欲动啊，现在瓦剌大军已然南下，奔我大明而来呀。我们刚刚接到禀报，脱脱不花率领兀良哈的兵马进攻辽东，阿剌之院进攻宣府，围攻赤城，而且又派遣其他的兵马进攻甘州，而叶先呢，他自己领兵进攻我们的大同啊。刚刚得到的消息，参将吴昊战死于猫儿庄，战报刚刚飞到北京。哎呀，成王和于谦一听都顿感紧张。哈哈，我说朱祁镇不急着处理这王震，原来眼下有更棘手的事情啊。就听王震趴伏在地，万岁呀，老奴请于万岁一起去征那大胆的瓦剌，将蒙古人赶回塞外，老奴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天日可表，老奴终于陛下之心。说着话他哭着。成王跟于谦明白了，瓦剌大军南犯大明，那么此时英宗朱祁镇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要御驾亲征，嘿，亲自要跟这瓦剌碰碰硬啊。哎呀，这可了不得呀。成王跟于谦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对方，他们是分别劝说英宗朱祁镇，都表达了不希望朱祁镇御驾亲征的这种想法。其实啊，明朝皇帝打仗个顶个的吧，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再到明成祖朱棣，后来的仁宗宣宗都打过仗，可是有一样最能打的应该说是明成祖朱棣了，朱元璋也不错，凡是跟蒙古人打仗那是输多赢少，反正啊，这仗你不打不行，打了也白打。为什么？这蒙古人咱说了呀，忽聚忽散，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此时的明长城还没有修好啊，没有天堑能够阻隔这蒙古人的进犯。但是呢，蒙古人内部他们也矛盾重重，如果你能够从中斡旋呢，掌握好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彼此分化彼此孤立的。但是你一旦开打，那蒙古人就会空前的团结，与你是死拼到底。所以说呢，甭管是朱元璋还是朱棣还是谁，也不光是他们呀，中国历史上哪一代的君王想把塞北的少数民族彻底赶尽杀绝，那都是痴心妄想啊。有长城能够分而治之，彼此呢再做些买卖，互相通商，互通有无，这是最好的一种相处方式了，别动不动就打仗，劳民伤财，这是其一。其二，明英宗朱祁镇年纪尚幼，经验尚浅，他可比不了能征惯战的朱元璋和朱棣呀。那朱元璋和朱棣本来就是马上皇帝出身，反正啊，打自己家里边的人也不含糊，打蒙古人呢还凑合事儿。这朱祁镇从小就养在深宫，他这那两位怎么比呀？所以说，明英宗朱祁镇要领兵带队去碰野仙，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你也别说你到了塞北，你都摸不着野仙的影子，就是碰见野仙的，就你率领那三大营的水平啊，跟野仙一碰你就玩完了。那野仙有的是计谋和手段的，对塞北的地形地势你熟悉吗？你有人家蒙古人骁勇吗？所以说呀，于谦人成王是苦口婆心在这规劝朱祁镇，无奈朱祁镇就不爱听这个。他不爱听什么呀？他最不爱听的就是自己比不上列祖列宗，朱元璋如何如何，朱棣如何如何，自己的父亲爷爷如何如何如之何。就是我朱祁镇啊，我年少无知，我养在深宫，我怎么着，那是我的错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平常也是弓刀石马不见，我不仅学习诗词哲赋儒家经典，下午每天下午我也操练人马，我怎么就不能出去照练照练，我怎么就不能建功立业，你们不让我试一试，怎么就知道我比不上我的列祖列宗呢？这是朱祁镇的想法。那么王振的想法呢，那就更明确了。王振这是在转移注意力，他要跟随着朱祁镇去亲征啊，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忠心呐。你看看，皇上你亲征，老奴时刻跟随，陪伴在皇帝的身边，这你还能说老奴对你有二心吗？所以对于王振来说，这是他的政治利益。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仿佛永远都是在路上，身体素质严重下降。近几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国人在健康领域的支出已经仅次于旅游行业，只要身体好我们都舍得。 是的，而且其实养护身体啊，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需要定时定点的吃一些东西。今天呢，我们推荐大家吃海参，美食滋养两不误。 是的，海参的滋养效果呢是非常的广泛，当它能够让美食和滋养并存的时候，就注定了会有一大批的吃货选择它。夏天到了，我们很多听众啊在家创新，做出了十三香海参、蒜蓉海参、麻辣海参等等。 是啊，这鲜芋仙海参啊，现在知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一采访大家都说，不就是十几块钱一头的那个吗？天天说自己是野生海参的。其实啊，大家基本上都 get 到了重点。 对， 便宜和好就是这一款海参的关键词。 没错啊，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野生一级品的海参，现在呢我们只要699一盒，是直接省掉了1300块钱，而且呢订购成功还要再送海参焖烧杯一只。 一盒海参啊当中有40头左右，有的可以达到50头，这样划算到一头只要14-15块钱，吃的时候呢想吃几头发几头，就用我们送的这个焖烧杯。把海参洗干净之后呢煮沸，连同海水一起倒入这个焖烧杯里，24小时之后就可以有发好的海参食材了。 是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享受海参的时候了，可以煨高汤的时候放几头，可以呢剁馅包饺子馄饨，也可以直接爆炒红烧等等等等，让平日的一日三餐就可以来养出好体质。4007106108 4007106108。好，提醒大家，活动时间只有5分钟，想要来尝试这款海参的朋友锁定机会，免费送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699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地中海一级品的进口海参，还要再送海参焖烧杯，就在4007106108 4007106108。 说到海参啊，沿海城市吃的多，它叫做海底人参，富含了多种的天然营养元素，有独特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素、人参皂苷、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等。是只有海参才会有的这些成分。 是的， 那平时呢我们带着吃，就是让这些稀有的营养元素渗入到我们点滴的生活当中。 没错啊，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还要再送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这一盒呢有40头，有50头是随机发货的，特殊需要的可以联系4007106108做一个备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划算到每一头的野生海参啊，真的是只要14-15块钱。我们看到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有18位的朋友打进电话了。 是，手机尾号5177的朋友说，这鲜芋仙的海参啊口感不错，我一泡就知道。以前呢也买过即食的，这一对比啊还是选你们的海参。 谢谢。 还有8816的朋友说，其实花多少钱吃海参倒是其次，关键是要吃到好海参，这养殖的有什么吃头啊。还有7235的朋友说，这十几块钱吃到野生海参，你们怎么保证品质啊？ 确实啊，十几块钱这个价格可能啊养殖的海参都买不到，怎么保证我们的是进口的呢，是野生的呢？这样吧，跟您解释一下，今天呢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是预定优惠，预定成功免费送到家。您如果需要的话呢，备注一下提供到相关的海关报关单、进口的证明等等等等。其次呢就是送到您家啊，您自己可以看得到，这海参啊都是有这个可视窗口的。 对啊，其实说难听点啊，要上当就是上了一个699元的当，对吧？可能这也就是我们很多吃一个夜宵的钱，但是呢要是您吃过了，就一定会坚持吃这一款海参，因为它营养高、泡发好，而且呢很亲民，就是让我们用平常吃鱼吃肉买蔬菜的钱吃上海参。4007106108 4007106108。提醒大家，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的，一旦结束就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力度了，所以说不管是给爸妈买的，还是想给家里的餐桌提档升级的，都不要错过4007106108。海参呢它低脂肪高蛋白，当中富含精氨酸、谷氨酸以及海参粘多糖、人参皂苷等等，适合每一个爱美爱健康的您。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一盒是1999，现在只要699，还要再送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关云长知世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女将新月娥审问程咬金：“你为什么放着皇上不当，倒当了先锋官呢？难道你不知道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是最危险的活吗？”程咬金想，大丈夫能折能弯，现在落在敌将手，先保住性命。我怎么能够不让他把我宰了，这才是真格的。方才那个女兵管新月娥叫小姐，甭问，她是没出阁的老姑娘，没结婚的老姑娘爱听什么呢？哎，有了，程咬金编瞎话，天下一绝，不用现学，我呀现编，看你的眼色再接着编。想到这儿，程咬金那么大个子给新月娥磕了个头。大姑位，我接黄冈定瓦岗，聚众造反你都不问，这是哎，您是有德之人呐、我程咬金到死也忘不了你的恩典。你问我为什么不当皇上，哎，这你可就问着了。只因为我和秦琼、徐茂公等人造反，来到这瓦岗山上，大家捧我，让我当上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嘿嘿，我可就降服了。别管是混世魔王也好，大德天子也罢，可是我家中还有老娘和妹妹在山东啊。如今我娘已经70多岁了，我妹妹也快30岁了，还没出阁呢。说到这儿，他偷眼观察新月娥。新月娥呀，一听这脸腾就红了，心想：他妹妹快30没出阁，我也快30了，说我呢吗？哎呦，他脸这一红，程咬金想：有门，我这瞎话编得不错，还得接茬往下编。新小姐，我自幼父亲早亡，我娘拉扯我和我妹妹长大实在不容易呀、为给我妹妹找人家，我娘说：阿丑啊，你知阿丑谁吗？那是我的小名。阿丑啊，你妹妹的终身大事就得靠你给操办了，挑女婿的时候你可记住了啊，咱呐不要做官的，做官的心眼儿歹毒，10个有9个光想巴结大官。你把你妹妹嫁给人家，人家再娶个3妻4妾，你妹妹可就遭罪了。我说娘，您放心，敢说眼里不揉沙子，看得出好坏人，得给妹妹找个合适人家，也好对得起死去的父亲。哎，我说的挺好，结果没办到啊。我一造反上了瓦岗山，当了皇上回不去了，把妹妹的婚事也给误了。前些日子我娘来信叫我的小名：阿丑啊，娘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了，你竟顾着造反，不顾你娘的死活。不管你娘不要紧呐、我都70多岁人了，不知哪天就没了，可得管你妹妹呀、妹妹都28、29了还没人家，再大点还给谁呀？阿丑啊，你别当了皇上了啊，赶快回来操办你妹妹的婚事吧。我接到我娘的信，我就哭了。是啊， 我应该回家侍奉老娘，造反当皇上，说不上哪一天就得挨一刀啊。我死了小事，我妹妹怎么办呢？我得回家操办妹妹婚事。就这样，皇上我就不当了，让给李密准备回家。还没走呢，西魏军有南下伐武关，请我帮个忙，说你把武关打下来再走。我一想也没什么难打的，一扫就打下来嘛。谁知道一出马被大姑您给抓来了。哎，咱俩是仇敌呀，你杀吧，反正活不了了。娘啊，我可不是不听话不孝顺呢、啊、没办法，妹妹呀、啊，你的婚事哥哥给你耽误了，哥哥对不起你呀、啊、娘啊。老成说到这儿，双手捂住脸，大嘴一咧，放声哭，从手指缝里偷看新月娥。你别看说哭，一个眼泪都没有。程咬金这一哭可热闹喽，新月娥也哭上了。新月娥想，程咬金的心眼真好，为了妹妹婚事连皇上都不当了，让给了别人，自己回家给他妹子办婚事。哎，再看我这哥哥，光知道想把我当铺包送给高官厚禄的人家，我自己看中的人他都不允许。和人家程咬金相比，我那哥哥还是个人谋。我新月娥敢说有倾国倾城之貌，文武全才，却没有一个像程咬金这样的哥哥。他越想越难过，看看老程哭他也哭，实在忍不住了，趴在帅案桌上，两个肩膀一抖，哭泣起来。程咬金看见了，从哪儿啊？刚才不说了吗，守着缝里看见新月娥趴在帅案上，两肩一动一动，心想，嘿嘿，我这手真高，冲这样我死不了了。他既然哭了，我还得接茬哭，哭少了就露馅儿。想着这，程咬金跺足哭啊，妹妹哎，哥哥对不住你呀、啊、把你终身大事给误了。他哇哇一哭，新月娥也放声了，弄得站在两旁的女兵也是眼圈发红，有的直擦泪水。好嘛，这帅府啊快成了哭丧堂了。新月娥哭了一阵子，抬起头来用手帕沾了沾泪水说，哎，程咬金你别哭了，我不冲你，冲你妹妹，我不杀你，等明天我再抓了西魏将领，我就把你放了，回家给你妹妹操办婚事，听准了没有？啊，大姑，这真的真的，一言九鼎。哎呦，我替我妹妹谢谢新小姐了。其实程咬金没有妹妹，他妈也没在山东，不就在瓦岗山的吗？新月娥不知道，吩咐女兵把程咬金送到大牢里，不准虐待他，该吃吃该喝喝。新月娥这一传令，程咬金可自在了，别看是在狱中，比家里差不多，有茶有酒，狱卒们一口一个程四爷，叫皇上。程咬金美得了不得。哎，你们知道我怎么当的混世魔王吗？是啊是啊，你知道我怎么接的黄冈？哎呀，光听说不知道，那你给我们说说。大家围上来的喝热酒就砍开了。压在这边不提，到了第二天，新月娥又点了数千人马亮队出战。他想，我再抓住几个西魏战将，就把程咬金给放了，让他回山东，我办点好事积点德。徐茂公听见新月娥叫阵，点了3000人列开阵势。秦琼怀抱大令，众将官哪一位将军去会战新月娥，打听一下程咬金的下落。末将冤枉。秦琼一看，搭话的是小二郎金城，小心了，不劳叮嘱。 金城摆双鞭冲到队前。为什么呢？这些人跟程咬金都好啊，程咬金没心眼子，嘴大舌长，什么都乐了，但是这个人能吃亏让人。别看当初那是小的时候，小二郎用鞭一指新月娥，丫头，你把我程四哥怎么样了？他在何处？新月娥一听就火了，心想，哟，怎么这么不会说话？你看那程咬金管我叫大姑。哎，我说狄家，你管谁叫丫头啊？丫头，丫头要你命，你不是问程咬金吗？他在牢狱里等着你呢。金城闻听心中大怒，举双鞭朝新月娥当头呜砸了下来。新月娥斜着用刀杆一接双鞭，刷的一下子把金城的鞭劲给卸了，转手一推刀头走，大刀直奔金城的脖项砍来。金城压的一声，急忙缩身藏头，稍微慢一点，噗，把头盔上的红缨砍落，紧跟着新月娥用刀片一扇，啪下去吧，正扇在金城的膀背上。小二郎金城再也骑不转马，扑通摔到马下，大刀扔出多远，女兵过去把金城绳捆锁绑压到队后。金城被捉，惊动了牛盖，牛盖大喊一声，飞马出阵，来到队前也不搭眼，抡起铁棍便砸。新月娥摆刀招架，铁棍正砸在刀杆上，啪，把个新月娥震的脑袋嗡，耳朵扔，心血直滚呐！哎呦，不好，厉害！这小子这么大的劲儿，拨马便走。牛盖说：“丫头，哪里走？”咵咵咵咵咵，飞马追去。新月娥心想：“哟，真不知死，还敢追我呀？”姑奶奶本来就想败中取胜。新月娥的战马跑得并不快，干嘛就等着后边追上来，好够了步数使暗器。新月娥会使飞刀，每柄飞刀上啊都有绸子条，悄悄的大刀交到左手，右手一蹬绸子条，拽出一把飞刀。一看牛盖已经来到切近，猛然一回身，嗨，绕刀，唰，把飞刀打出去了，直奔牛盖面门。牛盖是一勇之夫啊，一看不好，啊，往旁一闪，滚鞍落马，不然脸上要中了一刀可就坏了。他刚想爬起来，人家女兵早就准备好了挠钩套索，巴里打往前一带，随后给捆上了，压到对前。徐茂公这回可吓一跳，哎呀，这可糟了！还没等问谁出战，旁边惊动了永三郎王伯党。当初他们弟兄就在一起，哥仨像一个人一样啊。那哥两个被人家抓住，落在敌将手还好得了吗？我得把他们救回来。所以王伯党催马上阵，这员女将，赶快放回我的弟兄，万事皆休，要不然你家太爷要你的性命。话到人到，新月娥学马一看，哟，一看这员将可跟抓住那三位不一样了，哎呦，好俊的相貌啊，往那一站，嘿，这是玉树临风。见王伯党身高八尺，眉分八彩，目若朗星，浓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虎目炯炯有神，鼻直口阔，这张脸呐，粉白呀，白中透粉，粉中透白，就好像鸡蛋煮熟了剥了皮儿似的，那么白那么嫩，颗下无须，正在年轻，胯下一匹白龙驹，掌中一杆素鹰亮银枪。新月娥看到二目发直，心想，光听说三国年间长得最貌美的英雄是吕布吕奉先，还有常山赵子龙，又谁见过了？ 眼前这员小将胜似吕奉先，赛过赵子龙，真乃少年英雄也。其实啊，新月娥看见的是王伯达，他要看见裴元庆和罗成，还不知怎么想呢，那两位比王伯党漂亮多了。新月娥正在有心事，王伯党以马刀近前，用枪点指，这位女将，我来问你，打仗者讲究真杀实砍，你用飞刀伤人算什么人物？我问你，你把我程四哥抓去了，怎么发落的？新月闻听不但不生气，噗呲一笑，露出一口好牙，腮边出现两个酒坑。将军，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伯党，人送外号勇三郎。我刚才问你，我四哥程咬金呢，你把他怎么发落的？你说呀。哟，急什么呢？你这个人，我刚才问你，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叫什么名字？ 用不着。 我偏告诉你，我哥哥叫新温礼，我叫新月娥，我可是这座关城的副总镇，听见没有，我是吃皇粮的，今年28岁。说到这儿，姑娘脸腾的一红，王伯党没注意这些，开，你说这没用的干什么？我问你你都答话呀。啊，你问程咬金，人家可是英雄，为了嫁妹妹连皇上都不当了，你说我能把他怎么的？他是好人，我能杀吗？在大牢里好酒好肉在那款待着呢。王伯党一听，心想，我四哥可真能胡编呢，他哪有妹妹呀？不过这事儿啊，我还得捧着他，不能说漏嘴，一说漏嘴，我四哥脑袋就得搬家。忙说，谁不知道我四哥大仁大义，你这么做算对了。我问你，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我想捉住了你就把他放了，让他回家给他妹妹操办婚事。 丫头，敢如此无礼，看枪！扑棱唰，抖枪便刺。新月娥里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蹦蹬绳，往旁边一闪。慢，将军，你别看你叫我丫头，我还真不生气，和你打呀，咱们多打会儿，我不用暗器伤你，看你有什么本事。这阵王伯党刷又一枪，新月娥立刀一挂，推开王伯党的枪，王伯党气儿大了，啪啪啪来个金鸡三点头，又向新月娥扎来。新月娥用刀头找王伯党的枪的中心杆，汤正磕上，金鸡三点头没用上，二马过风错蹬，王伯党回身一枪直刺新月娥的后脑海。新月娥立腰斜身，横枪一架，架住王伯党的枪，两匹马冲锋过去，圈回来再战。王伯党还是先伸手，新月娥只是招招架架，两旁军卒摇旗呐喊，催阵鼓响，恰似暴斗一样。王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新小姐可要小心呐！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两人不分胜败。西魏队伍中惊动了徐茂公，手打凉棚看了半天，跟秦琼说，二哥你看出了没有？啊，你看出什么了？二哥，这王伯党出去算对了，你看那新月娥架过王伯党的枪，只需反手一刀，咱兄弟的命就没了，可新月娥没杀他，要是我徐茂公出去，有几个也让他给宰了。二哥爷准有好事儿，来呀，擂鼓！军兵一听，这鼓响像暴动一样。王伯党听见鼓声，心说：“三哥爷，你不擂鼓，我胜不了他；你擂鼓，我也打不过人家呀！哎呀，你不叫我着急吗？”就在这阵儿，二马巴拉一错蹬，新月娥 没有把马圈回来，而是往西跑下去了。在跑的时候一回头，哎，王伯党，你敢追吗？王伯党带住战马，不想追，就想回归本部军队。可是鼓声隆隆，军中有个规矩，闻鼓则进，闻锣则退，违令者斩。怎么办呢？杀呀，冲啊！王伯党无奈，只好催马紧追。追出有四五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新月娥早已下了马，坐在块石头上，一看王伯党追来了，对着王伯党说，将军请下马，我有话说。王伯党怕中埋伏，哪敢下马呀，丫头上马一战。嗨，上马交战你也不是对手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还是下马说。我没有用机关埋伏害你，如果说谎话，天诛地灭，叫我不得好死。王伯党一看人家发了誓，不好再不下马，跳下坐骑，把马拴好，也坐在不太远的石头上。新月娥，你我两军对敌，本是仇人，有什么话快快讲来。新月娥乐了，将军，虽说两军对阵，也不是仇人，我早知杨广昏庸无道，不想保他，劝过哥哥，无奈哥哥不肯答应。今天两军阵前得遇将军，也是我们的缘分，我非常爱慕，决意投奔西魏国，共反大隋，不知将军意下如何。王伯党听了，心想这是好事啊，新小姐你知情达理，我非常高兴。有道是父不正死奔他乡，君不正尘土外邦，你做得非常对，待我回去禀明元帅秦琼，他一定欢迎新小姐，必当奏明西魏王，给你加封官职哟。新月娥把小嘴一撇，嘿，王将军呐、啊，你以为我投奔你西魏是为了什么封赏啊？你错了，我是为将军你个人，请问将军你可曾娶妻？说到这儿也不好意思，他不敢看王伯党，把头低下了。王伯党听了脸腾也红了，是啊，当初在绿林当瓢把子，后来到了瓦岗山造反，也没顾得想自己成家立业的事儿。刚才疆场上我看姑娘那个样子，我也明白，要真能娶这么个才貌双全的妻子也太难得了，只是这个关城他能献关投降？想着这说，新小姐，我对你也是非常爱慕，可军中十七禁律五十四斩的规定，临阵招妻犯死罪，我不敢呐。新月娥一笑，将军，虽说临阵招亲犯杀头之罪，可我可以献官投降，蒋功补过，你的元帅不会怪罪的。王伯党想了想，新小姐，这个事情我不能做主，我回去禀明元帅，如果他乐意派人给你送信，那么你几时归降呢？如果你们元帅乐意，我今夜三更献官。好，就这么办，我回去。慢，你这么走可不行。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